下雨天总挂念从前，球场上那可爱片段，突然又已一年，期望再会面旧朋友，就算心永未遥远，但这刻渴望见，即使重聚再短，时光可变，世界可变，人情亦许多到变迁，有共情不变，那种真找不到缺点，你我再次相见，随年和月生心碎耗损，有共情从难扭转，心内那热恋仍是纯真未变。总挂念从前，球场上那可爱片段，突然又已一年，期望再会面旧朋友，就算心永未遥远，但这刻渴望见，即使重聚再短，时光可变，世界可变，人情亦许多到变迁，有共情不变，那种真找不到缺点，你我再次相见，随年和月生心碎耗损，有共情从难扭转，心内那热暖仍是纯真未变。再次相见，随年和月生。